星期二得到。 今天我哋如果睇 live 咧，見到我哋嗰張圖咧，就係一張圍棋嘅圖，有 Terminator 啦，同埋李世石嘅，係咪？ 係。 咁我哋今日所以就點都要講下呢個圍棋啦。你兩位你識唔識捉圍棋？喂， 唔識， 唔識， 係嘛？我其實就主要都係識少少。咁我最主要學圍棋嘅時候咧，好似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就係睇呢個棋雲學翻嚟。 系， 系嘛？阿大肥都系啦， 系啊，冇错。 你系有睇棋云噶嘛？ 有。 系得阿通年冇睇啫。 我冇。 咁我今日都同佢讲解咗一轮围棋点玩嘅。 系，其实讲完都唔系好明啊，不过唔紧要，我会去睇下啲书。 嗱，围棋真系难嘅，其实即系坦白讲，即系你同中国象棋比，我觉得系困难嘅。 系， 因为佢嗰啲变化太多，其实系。 系， 尤其咁个棋盘又唔细啦。佢 19×19嘛，係嘛？三六一啊嘛。 19×19， 係咯。 18個方格，因為佢擺喺線上面，所以就變成個組合係19×19啦。 係。 咁其實如果睇棋雲睇得多咧，即係嚟嚟去去咧，你一定識第一步嘅。 係。 嗰個叫右上角小目。通年又唔知係咩？ 我唔知係。 係。 唔係咁，我哋講翻電腦咧嗱，咁啊好多人講話。呢、這個李世石咧，咁啊輸咗三鋪之後咧，就贏翻一鋪。咁有啲人就話：哎呀，呢、這個電腦識得抌雞啦，識得即係放下水，等咧你啲人類就點講啊？感情上就唔好受咁大嘅傷害啦，咁樣。咁樣大家 如果真係可以發展到咁咧，呢、這個電腦真係唔係呢個 AI 真係超聰明，但好明顯係唔係咁。 暫時應該都未得啊，唔係 佢除非咧 嗰個感情蠱惑， 唔係佢除非咧就是、電腦嗰個 set 程式嗰個咧就 set 埋呢樣嘢落去，就叫抌雞。 嗱，即係其實個工程師成個 AlphaGo 咧，即係再講一次啦。其實 AlphaGo 根本唔係識得，佢唔係好了解其實圍棋係咩嚟嘅。 係， 佢其實咧就同大家， 嘛 即係同大家你而家玩 Facebook 有冇發現咧 ？Facebook 好聰明嘅，你擺張相上去咧，佢幫你認到個係邊個嚟 嘅。哦，係。 佢其實係認緊一個 2D 嘅圖像嚟噶嘛，其實。 係。 因為圍棋一塊板嚟噶嘛， 平板係 嗰啲棋、嗰啲棋局、啲棋嗰啲擺法，其實係一幅圖像嚟噶嘛。其實佢而家喺度認緊嗰啲圖形點樣擺，佢覺得點樣擺係最好嘅。 係 咁，我哋嗰日都同個做開 program 嘅講咧，其實佢都幾了解。佢話佢就係話緊，其實而家佢裏邊首先佢其中一個系統就係計你嗰啲圖像下一步應該點行，邊樣嘢最好。咁但係因為其實佢雖然 AlphaGo 學咗好多世界上唔同嘅好叻嘅棋手嘅棋譜，但係佢啲棋譜咁行唔代表嗰步係咪啱啊嘛？因為其實嗰個人比賽真係唔知㗎。係嗰個人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玩得多競技嘅時候咧，你嗰個動作啱定唔啱係咪最好咧係唔重要嘅。 睇對手， 因為係視乎你係咪食住對手嘅啫。 係啦，係啦，啱啦。 咁所以咧佢就講啦，佢話呢，所以咧你單是預測對方行邊一步棋。點樣行落去呢？同埋你嗰、那個去你認到嗰啲棋譜點行呢？其實係唔夠嘅，佢要有第二個系統去補足嘅。佢嗰個第二個系統咧就係負責計啦，就係、是、好似之前，因為其實 AlphaGo 同 佢會預計你行邊步。 之前嗰個 program 好出名就叫深藍啊嘛，深藍就係所謂叫做 捉國際象棋， 暴力捉棋法啊嘛，佢就唔係好似 AlphaGo 咁，佢唔係學習嘅。佢完完全全咧係夾硬計曬每一個 combination 咧出嚟，夾硬計一步最好嘅嚟行啊嘛。 係， 咁佢就係糅合咗， 即係佢咧係將佢成埋嘅。你預計咗你下一步，再下一步，再下一步咁樣會行啲咩棋？ 第一個系統 行邊棋？ 第一個系統認咗棋譜，覺得行邊個圖形最好，行邊步。第二個系統去計下嗰一步嘅附近嗰啲步。附近嘅 combination 係啦， 有乜著數？邊樣嘢行最好？咁呢有兩個參數喺入邊。咁其實佢最主要 AlphaGo 就係呢兩個系統嘅平衡嚟嘅。咁第三樣嘢當然係佢自己識得教自己捉棋啦。佢就係自己同自己不停喺度捉棋啊嘛。佢就係其實不斷咁 compare 兩個程式喺度做緊嘅時候，佢就係學緊，佢就去了解緊到底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兩樣嘢啦。佢一方面喺度排緊譜，一方面就係計緊到底其實邊樣嘢好啲啦。咁佢就越學越精啦。其實就係咁嘅。咁呢個係成個 AlphaGo 嗰個原理嚟嘅。咁 AlphaGo 咧係不存在認識圍棋點玩，同埋不存在讓彎嘅。其實 佢都可能識圍棋點玩嘅，因為咧佢可能將圍棋個行嘅方法輸入咗落去，即係佢都知道係點樣行嘅。咁即係都應該要識少少圍棋嘅，唔係唔識嘅。不過就電腦，因為咧電腦有一樣嘢，佢冇情緒。 喺第二個系統入邊係計，因為佢要計步數啊嘛。嗰 part 佢一定係嗰 part 知道圍棋要點玩先贏。 係啦， 嗰 part 係知嘅。 係，因為咧我哋睇翻咧任何嘅比賽咧。 會牽涉到人的情緒的，因為每逢人一有情緒咧，你係會好好大上落嘅。有時你譬如啲人咧以前話，誒嗰啲叫做咩德國波，個心理質素好，輸咗兩球都可以追翻3-2噶。咁、但係咧，以前啲人譬如講中國女排80年代叱咤風雲嘅時候咧，周不時落後噶，但係人哋話當時嗰個叫咩郎平領導嘅時候咧，或者佢帶隊嘅時候咧，心理質素最好，往往輸咧都可以反敗為勝嘅。但係而家就唔得啦，咁講話而家啲人可能唔捱得，冇以前嗰種軍訓咁樣。 咁電腦就冇呢個 程式， 程式唔會有呢個問題。 問題啊，因為咧好多時心理質素係直接影響到你嗰個賽事嘅，因為影響好大噶嘛。你見其實睇戲樣樣都係咧，人咧係有情緒去個波動。 你玩得多競技嘅遊戲或者同人比賽，你知嘅。 係啊 係 啊， 即係所謂有一樣嘢叫士氣，其實就係、是、即係。軍事上都有， 係啦，即 係 你好似 你好明顯，有時你贏到開行咧，你睇人哋啲動作，你係越嚟越容易捉到嘅。 係啊， 其實你可以咁講啊，即係個 即係信心咯。 輸開你又會縮， 係 你贏咗嘅時候，好似你個人嘅腎上腺素你都上升噶。 係啊， 你個變咗你做嘢嘅時候你都唔同。 唔係，所以踢波啲人話主場踢高半班就係咁咯。你主場嗰啲球隊強永遠強好多㗎。 你有啦啦隊都勁啲啊。 係啊，即係你起碼你現場打氣嘅人咧，你會覺得你嗰個信心好大嘛，充滿信心啊嘛。 即係你好似打拳一樣啫嘛，你個人你贏嘅時候，分分鐘你中人哋兩嘢，佢本身個腎上腺素高佢就佢個唔感覺唔到痛啊。 係， 但係你一驚嗰個縮嗰個咧， 驚係啦係啦。 所以咧咁就翻返去頭先我講，再補充少少咧。係，佢頭先咪講咗兩部分嘅程式嘅。係，佢其實第二部分嘅程式點解要咁行咧？佢唔係計曬，佢唔係好似深藍咁計曬每一步噶，因為其實嗰、那個。你再乘翻嗰個， 即係圍棋個步數係好難計嘅。 個步你乘翻出嚟嗰個 combination 依然係大得好緊要嘅。就算而家啲好快嘅電腦都計得好辛苦，佢所以咧佢其實用咗個方法，就係佢將一啲冇可能行嗰啲步咧勾走咗嘅 排除法， 即係佢將一啲 冇機會嘅。 冇乜機會嘅，基本上勾，因為如果你識少圍棋，你知道其實有啲步唔會行嘅。例如最開頭，即係又要講少圍棋，你唔會擺四個角噶嘛，因為你要圍地啊嘛，你擺四個角，你咪即係自己你嗰度都冇，你嗰度冇，你嗰度冇格俾你圍， 即係嘥咗啲棋啦。 擺嗰度唔會擺噶嘛，圍棋同埋通常都唔會貼住條邊嚟行噶嘛。咁所以其實根本有一啲步就根本就唔需要考慮在內。所以其實佢嘅優勢就在佢嘅好處就係在於佢將呢一啲唔關事嘅剔走咗先，佢只係計一個好局部細嘅範圍入邊嘅某一啲棋路，去計一計個嗰個勝負率，再比較埋佢嗰個棋譜嚟決定點行啊嘛。 如果你咁樣講，嗱，即係我咁啦，即係頭先其實好似尋日李世石贏嗰局咁計啊，即係佢話第78子步開始有優勢，就話電腦計唔到，其實即係等於佢頭先所講嘅，即係我哋講睇《天龍八部》，係同樣一樣。 虛竹和尚係嘛？ 虛竹和尚，佢因為佢唔識佢，即係佢一步佢行咗落去，佢對方係諗唔到，所以令到佢有機會贏。 所以咧，頭先我 李世石係咪一樣係咁咧？ 我就覺得就係我頭先所講到個位置就係咧，就正正因為其實佢係用緊兩個系統，佢咁樣嚟比較，咁樣行出嚟嘅。所以其實理論上咧，我覺得係有路可以捉嘅，始終 係 佢始終都係一個對手嚟嘅。所以點解李世石贏到一 round 係有原因嘅？佢真係可能打亂咗啲步數。 系， 因为人嘅学习，因为人始终学习能力都系快噶嘛。 系，同埋人咧，有时会布陷阱，咁电脑咧就未必识咁叻，因为有个问题啦。而家嗰个叫做即系你我哋睇《侏罗纪公园》啦，讲话啲速龙好叻，识得布陷阱啊嘛，识得阴人啊嘛，识得阴沟嗰啲细路仔啊嘛。咁电脑咧就未去到进化到咁样嘅。如果你电脑真系讲真好，好似好叻嘅人工智能，即系讲未来战士吓。佢嗰個天網識得陰鳩你嘅，布啲陷阱嚟去扇你嘅。咁你應該第一鋪輸先。 唔係啦，如果你了解阿花高嗰個做法，你就已經知道其實點解佢要特登將第二個系統 set 到變成係要計局部咧，就係、是、因為佢單單是棋盤19格乘19格，佢都計唔曬同埋計唔切啊嘛。你唔好考慮現實世界，你唔好忘記你要將時間考慮做因素喎。係。如果你一步你諗100年咁咯，我講咁你梗係贏啦。 嗱，因為咧佢嗰條數就係點計咧？19乘19嗰度就變。360啦嘛，你行咗兩步之後咧，就變咗359，就第三步咧就359乘357咯，跟住再乘落去喎，嗰條數根本冇得計嘅，太大啦。 所以呢個始終仲有一個 2D 嘅平面入邊，佢嘅計數都要用一個咁樣篩選咗嘅方法嚟去做咧。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佢咁快會變 Terminator 其實 應該就唔會嘅，因為如果佢真係你如果開始擔心咧，佢第一步咧就第一局輸俾你啊，氹鳩你，跟住咧就學你李世石啲招數。系嘛？等你覺得有機會贏佢啊嘛！你咪會獅子，你咪啊！你咪會獅子問西解數，係啊，類似小和尚功咁樣啊！ 等你有機會贏啦，咁你咪會傾盡你嘅全力咯，將你所學畢生所學用曬落去咯，佢咪學鳩咗你招式，跟住一夜夜攞你命咯，係咪？即係等於咩啊？ 最主要其實坊間對佢嘅誤解係充滿誤解， 誤解佢唔係慕容復嚟嘅，冇咁叻嘅，唔係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即係暫時未做到， 暫時未做到嘅。 其實係係啦，佢原理根本唔係咁，其實都 非常之難嘅。嗱，因為我哋咧，我哋睇翻嗱，因為棋我唔識，電腦我都唔識，不過我哋知道咧，我哋賭咗咁多年錢啦，而家你買股票，啲人用程式買賣咧，咁佢係計算咧。即係計得好緊，即係快你好多倍啦。當然計曬所有數據，而且佢買賣速度係好快嘅。你買都跟唔切，掃上去對翻落嚟，佢就賺嗰啲差價。你咧跟你又你都走唔切嘅。即係而家程式盤啊，買做外匯、做金、做黃金、炒股票、炒期指，全部用曬啲程式盤。 而家你賭馬都係啦，早輪嚟中文大學嗰、那個，佢話喂計數都贏。 佢嗰個咧係計統計嘅，將所有嘅嗰啲馬嘅資料。加埋所有嘅數據，加埋即嗰啲賠率啦，樣嘢嚟綜合分析，即係佢嗰個賠，即係贏面係高過你嘅，佢計曬數嘛。咁我哋純粹係靠度嘅，梗係冇可能啦，係咪先？所以佢可以贏到咁多錢。 唔怪之芒果佬輸咁撚多啦。 咁芒果佬係用佢嗰啲心水嘛，心水嘅就好難計嘅，有時係咪？有時偏外啊，我中意莫雷拉咁咪買莫雷拉啦。咁我唔撚中意嘅，我係要買嗰個騎師法烏騎師，屌你三日都贏唔到場馬，咁冇得講噶嘛，係咪先？咁。你睇翻而家電腦咧，即係你講買馬買波都用，有啲人用電腦程式去計啦。咁外匯啊、炒股啊嗰啲已經有啦。咁問題就係、是、電腦係咪最終都可以取代人咧？依樣嘢有好多人喺度講。 我覺得仲有相當 長 遠距離， 相當長遠。 但係個科技真係諗唔到。 但當然佢可以喺不停咁喺一啲局部嘅領域嗰度贏你啦。 係，因為我哋其實即係。近呢十年，淨係電話、平板電腦，就已經話將我哋人類，即係我哋人啊，所有嘅習慣啊，同埋所有嘅 改變曬，真係改變曬。不過有個問題喎， 我補充少少啊，即係我聽完阿蕭生講話，即係啲法律係唔需要律師啊，因為咧啲電腦揾得 冇可能。 即係咧，我話俾你知，其實咧嗰啲嘢已經有喺度㗎啦，人人都用緊啦，我哋日日都喺度 search 緊，嗰啲係 search engine 嗰啲 database 全部喺曬度嘅。即係咧，我哋個系統咧，始終咧就有啲嘢咧係要 pass through 你嘅 human mind 嘅， 係， 即係嗰啲字咧係硬骨去幫你揾嘅啫，嗰啲 search engine 暫時都未得嘅，真係唔得， 冇可能代替到有某類型工作嘅，譬如律師、法官佢判，佢有情緒上， 警察都唔可以啦， 冇可能， 教書， 因為佢教書佢要就每一個人嗰個現場吸收。眼神的接觸去做乜嘢？甚至你買保險都係，好似阿蕭生講話，哎呀買保險遲啲得，冇可能，因為買保險係佢買同唔買，係佢信唔信你呢個人，唔係信你要買嗰份合約啊嘛。 係啊，即係咧，保險公司有一段時間上網買保險㗎。嗰啲公司全部都做唔大，即係佢可以做，但係做唔大。 嗰啲 database 嗰啲問題咧，我依家成日話，其實呢啲係 super calculator。 系 super calculation， 佢哋計數超快，但呢啲唔係 super intelligence 嚟，其實 係 佢係未有嗰個 intelligence。 即係你做你即係電腦咁講啦，你係做明星，即係好似日本啊，初音好紅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佢都唔能夠代替咗一個人，到最後尾都唔可能代替一個人。係 呢、這個當然啦。嗱，我哋頭先講翻咧，你睇翻八十年代啲戲，講幻想二零一幾年嘅世界啊，好點樣先進啊，點樣飛？你嗰啲揸嗰啲車係冇轆啊，會飛嚟飛去喺天度飛啊，幾百架車，到你而家做唔到。但係咧有一樣嘢，佢係諗都冇諗過，就係手提電話互聯網可以用咁細嘅手機上網，而睇到視像，睇到喺遠在加拿大、墨西哥。呢個咧係八十年代嘅人。完全想不到， 所以而家做電話公司或者做成嘅根本就冇得做， 係， 即係嘅全部等淘汰，甚至電視都係，電視即係傳統嘅電視，其實 係啊，真係。 阿老蕭成日同我，老蕭有句説話，即係冇唔係我哋啲燒膠粉啦，即係當我，佢同你講話，電視冇得做幾多蝕本，唔係，係個形式唔同咗啫。 係啊，講喺網度做咯。 係啊，其實喺網度做啫嘛。 而家大陸拍網劇，喂，拍到好多錢一部嘅網劇，可以攞幾億出嚟投資㗎。 都 係 電視， 係啊， 係啊。不過都係電視，其實都係電視，不過形式就唔使你坐喺嗰度一定睇啫。嗰個投資永遠一樣嘅。 係以前要插天線，而家係插靚線。 係啦。 是一样。所以呢即是那个形式不同了，没错了。现在呢你老实说啊，你发梦都没想过，就算不要说八十年代这么远，十年前你没想过一部电话可以在街上随时 search 到你想找的资料，等于一部电脑了，其实。等你帶一部很小的電腦出街，可以打電話。即 是我們剛剛開公司的時候，有部電腦286386，即是頭都痕。 不是，我們現在的科技發展呢，它就是某些局部的東西呢，是發展得很快。 是 但是有很多 你以為自己很先進，很多東西其實還是落後得很緊要。 是，這個當然呢。 還有有些大型的人工智能呢，你要一個城市的規劃啊來做，很難的一個。有个全新的地方未开发， 其实最简单 抌钱落去。 最简单的一样嘢，你讲到乜嘢，连环保车都推行得咁难啦。你仲话啲车要飞，点捻样飞啊？系嘛，插电都冇地方啊！ 人类科学嘅领域仲有太多地方咧， 好多好多地方， 即系仲系未突破到嘅。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要，你仲有嘅道德法例要完善咗，跟得上先得。 系。 即好似阿老师成日讲话，哎呀，长生不老就得啦。咁你但系到时道德嘅问题就出现咗，咁就牵涉咗好多嘅法例。 哇，到你啲老嘢有几十层楼收租嘅，屌你！ 啊，要立法会议席， 你百二岁都唔死。阿芒果佬话要做立法会做到115岁，咁点算啊？下低啲人点样嘅话，喂，啲人会话，喂，阿芒果佬冇时间啦，阿天琪，你等一阵啦，等几耐啊？40年啫， 咁少。 阿芒生做多40年议员， 等多100年。 唔系，阿芒生谂住104岁退休嘛，而家64岁，俾佢做多40年啦。你等到几时啊？等到2056咯。 哇，过咗50年不变， 过 咗 47，极乐世界系2156。 即系话你听啦，你等多阵啦。 即系好似太空科技咁，即系而家去到 好卵惨。 即是你去到火星，但是实际上要冲出银河系，对我们来讲，即是我们这些看星空奇遇看大那些人，即是他们那个动作对我们还是遥不可及。 哦，当然。不是你去到那样东西呢，就 算现在去火星都还很困难。 现在火星都去不到，不要说火星，月球啊，你现在要再去都不是那么易再去了，月球。 他不肯抌本去而已。 是因为要花很多钱嘛，不是他知道月球好吃。 去月球冇着数啊！唔系你已经唔系一个大突破嚟噶嘛？你去过啦嘛？ 唔系啊，同埋搵唔到食啊，上面搵唔到啲值钱嘅嘢翻嚟嘛？系咪？你冇得掠夺啦嘛？如果你话嗰度好多黄金咁啊，梗系去。 但系 你 个， 因为登月其实个意思唔系太大嘅，因为你月球冇大气，你嗰啲卫星环绕住你睇晒噶啦啲嘢。 系，冇料到啊！ 唔使再深入探究。 又冇吴刚，又冇玉兔，又冇嫦娥啊！乜捻都冇，月饼又冇，系咪先？ 所以人工智能，睇嗰个盲点嘅点突破到，即系有阵时唔知道。 系，唔系，同埋好多时咧，你系往往嗰啲叫做咩啊？即系无心插柳嘅。你有心去做嗰样嘢咧，就突破唔到。你无心插柳咧。马拉手真系可以变到好大嘅。 系，我哋睇下几时有天网出现啊？ 好似啊，好似难啲喎。系啊， 天网恢恢。 天网恢恢就有，天网就难啲。 即系好似阿钟离头先，我哋讲翻有样嘢讲得好啱嘅。即系删咗麦嘅时候去讲。 系。咁你而家又讲翻，点解删麦嚟做？ 李世石，寻日赢咗铺，今日输。其实都系可能因为寻日。 学咗你啲招数嘛， 系啦， 电脑学咗你啲招数， 即刻可以反赢翻。 今次咪赢你咯， 所以即使话第时中国排名第一嗰、那个， 佢可能会赢到电脑嘅。 而家佢话佢仲赢，但系到佢哋真系挑战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唔同咗第二个光景啦。 系啊，因为电脑唔系你输一铺俾你，电脑学咗你嘅嘢咧，就第二次嚟再同你。 不过咧， 佢已经进步咗啦。 我想问一个问题，比较哲学性少少，可能大家都挂住研究个胜负，冇研究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其實而家李世石到底是同緊咩嘢進行緊呢個係咪算是一個比賽呢 其實不是比賽 其實我嚴格嚟講，我不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賽嚟 㗎。唔係比賽嚟，即係 我不覺得呢個係一個競技嚟，其實 即係唔對等㗎嘛，因為唔對等嘛啲嘢。 即係佢嗰種唔係我唔係講純粹力量上嘅唔對等，直情係你唔係喺度比較緊一啲咩嘢，我覺得。 其實都唔係嘅，佢係一個競技，但係一個唔對等嘅競技咯。即係你同你，即係等於你去挑戰泰神啫嘛。 唔係，我比喻唔係咁。即係你而家挑戰緊，到底你而家係咪？ 你用一個 要一個喺個棋盤度， 棋盤 喺某一個局數裏邊要即係計得贏到佢先至算叫贏咧。我對呢樣嘢 咁嗰個就唔係捉棋啦，嗰個就唔係捉棋啦，變咗。 即係你如果喺棋方面咧，就等於唔係捉棋噶啦，就變咗大家嗰邊就叫用計數贏你咯。 係啊，係咪？即係大家打仗，大家 因為嗰嚿嘢係一個死物嚟噶嘛，其實 係啊， 係哪怕你點樣稱呼嗰個係一個智能都好。 講翻有少少題外話，喺大陸咧有一個真人 show，可以睇下。咁你就知道人類嘅大腦究竟可以去到邊，就係、是、最強大腦呢、這個節目。佢係請曬全世界所有用腦唔同領域嘅人出嚟參加比賽，用同一個方法。中國有五個，而喺譬如俄羅斯有五個，每一集都有唔同嘅嘢。譬如認人樣啊，俾400幅圖你， 係 喺度你認一個人出嚟，大家見過個人一次，跟住400。佢哋俾嘅係俾個韓國而家嘅女人嘅樣子，你係冇辦法分得出嘅。我哋有陣，但係佢睇嗰張，跟住咧佢就俾400張相嚟。 嗯， 其實個個都一樣樣， 我分唔到。咁我覺得呢個遊戲又係贏唔到 AlphaGo 喎。 係啊， 認圖像都係叻啲。 所以話唔係，我話我講真係用個大腦去挑戰，唔係認圖像。譬如玩扭計式或者對詩詞。佢哋可以令到一啲好微細嘅嘢，每一個人腦喺某一方面係特別強嘅，佢就揾嗰個人出嚟，跟住同唔同嘅國家喺度進行挑戰，好睇。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哎呀中國點衰，但係佢有啲節目係做出嚟係真係超班嘅。唔係嗰堆人令到你個人嘅視野係開闊咗。 唔係，即係你講嗰個叫做咩啊？即係你講大陸好多節目咧，佢係有啟發性嘅。呢個係起碼咧進步過香港嘅。 嗱， 因為香港嗰個節目咧，嗰個叫做抄襲性好強啊！你主要咧你冇乜創新，你係咁抄人哋，變咗咧你做啲節目咧係人哋覺得，又係嗰啲嘢，同埋咧你嗰個啟發性、學術性又唔夠。你相反大佬，其實我亦都認同係有好多好節目。咁當然咧，佢亦都加入咗好多嗰啲錯誤嘅因素落去。 冇錯冇錯， 因為你一講到歷史，佢攞本扭曲咗嘅歷史嚟同你講啦嘛。咁變咗大家冇偈傾。咁但係以啟發嚟講咧，喂人哋好多外國嗰啲嘢咧係好好嘅。譬如你講頭先講日本漫畫好，日本嗰啲漫畫係有好多啟發性嘅嘢嘅。你香港係做唔到嗰啲嘢噶嘛？你點啟發啫？即係頭先，即係好似你足球小將咁樣，佢根本都唔係拍俾細路仔睇嘅，係拍俾大人睇嘅。大人，我而家先醒翻起，佢話：哇！嗰陣時話大智慧要去踢祖雲達斯，屌你老母！日本仔80年代，仲係東亞病夫嚟啊嘛，又矮又剩，係咪先？樣樣嘢都唔得嘅。 佢預言自己啊嘛。 而家真係去諗咗踢祖雲達斯，去可以踢 AC 米蘭嗰啲人，屌你！你而家大陸嗰啲人，得你只能夠俾錢係祖雲達斯請人咯。是不是、但你冇中國球員有資格去踢祖雲達斯咯，係咪？人哋有嘛，變咗咧，人哋用時間去培訓，人哋真係做到依樣嘢嘛，人哋真係做到亞洲足球強國啊嘛，你中國係冇嘅，依樣嘢冇得講，因為人哋肯去鍛鍊啊嘛，你唔係嘅，你老實講啊，踢波出咗名少少就牙撚斬斬係嘛，喺大陸到咁啊，老實講啊，踢波咪踢唔到咩？ 唔係佢哋嗰個錢嘅利益太犀利啊嘛。 系啊，又賭波， 佢自己都賭埋一份。 系啊， 最大問題就佢自己賭埋一份。咁我點樣踢咧？ 係冇得踢嘅。咁變咗咧，你一牽涉到錢咧，因為中國人最中意打假波啊，打假拳嘅啦。 係冇錯， 打親拳就打收錢就打假拳嘅啦，係嘛？所以話挑戰太神未必一定輸噶。如果投注太神太多嘅，梗係太神要輸噶啦，係咪？ 冇錯。 你一牽涉到賭嘅嘢就要爆冷噶啦嘛，就要你輸錢噶啦嘛，係咪？咁啊，喂，依節時間差唔多，我哋需唔需要加時啊？ 我哋就 冇咩话题咁啊，了结啦，系嘛？ 好啊，好啊， 系咧。 咁今日差唔多啦。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喂，咁啊，我哋下个星期二咧，我哋因为嗱， 我哋而家可能个呼吁，可能系做唔到。 嗱，我哋要作出一个呼吁。 大 A 唔得啦，一。哦。咁我可能下个礼拜做唔到啊，如果。 唔系啊，我哋要作出一个呼吁，因为我哋嘅推咪咧要出埠。咁我哋咧，因为推咪去到星期二。 大 A 做唔到，咪先翻嚟。点做啊？ 唔係啊，咁我哋再諗辦法啦。咁如果可以嘅話，我哋而家要招募嗰啲義工啊，即係起碼要招募推咪，咁啊有啲人幫我哋畫下圖啊咁樣啦，招募三兩位義工啦。咁睇下有冇啲義工得閒，因為我哋咧就又冇錢俾翻你嘅，因為我哋又唔收人錢嘅。咁希望以最低成本睇下有冇人肯幫下手捱下熱氣啦。 係，冇錯。 咁樣 我哋同埋就。大家記得 subscribe 星期二得到的 YouTube 频道， 系啦 YouTube 频道， 就由于都仲系未转到名，咁 未改到名，因为佢有个时间限制啊。 咁仲系写住拍摄型报，但系你入到去就系所有图、所有嘢都系写住星期二得到嘅，嗰个就系我哋啦。咁就大家记得 subscribe。咁而家咧就系千五人到嘅，咁我哋希望有个小目标突破二千先啦。 系突破二千先啦，咁啊希望收听亦都多啲人记住 share 我哋嘅节目。买 like 啊！要感謝 一下，因為我哋嚟緊會即係我哋每次咧就會放一張相，而相上面咧就擺曬 YouTube link 啊、download 啲 link 落去，同埋我哋嘅網頁，我哋有個 page 嘅，即係個網頁嘅。 係，我哋都有個網頁。 係啦， 我哋就遲啲，大家可能俾多啲意見，睇下我哋再擺啲咩嘢落去。而家就暫時係好 dry 嘅，我哋都幾犀利嘅，單一。網頁單一 節目， 單一節目，即係而家係好勁嘅。咁我哋係可以慢慢發展嘅，但係因為我哋而家點解暫時唔理咧？就係唔係唔理，我哋係暫時走去保持咁嘅狀態，空白住一陣先。慢慢我哋大家再團結起上嚟，慢慢交流多啲，慢慢大家研究一下點樣將呢嚿嘢。將我哋呢個社群再慢慢擴大， 咪豐富。 咁而家已經有好多有好多義工幫我哋做緊嘢，即係例如幫我哋將啲 YouTube 轉翻做 MP3， 幫我哋 upload 上網。咁即係有多有幾個朋友幫我， 有幾個 IT support 啦，咁都好好幫得手噶啦。 係啦，冇錯。 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揾到，因為有啲即係太辛苦，成日都揾佢哋幫手，咁有時推咪啦，咁我哋都缺嘅。起碼都揾一個幫幫手，譬如因為有時我哋 Alex， 我哋自己暫時都未諗住加節目，因為其實我哋都始終都係得一位 推麥， 一位好朋友喺度幫我哋推麥，咁就即係無謂太辛苦。 係啊，因為人哋都係義務，都係 我哋嘅 都係放到公司嚟幫手。 我哋嘅節目指揮官就喺度得一個咁啊。係 啦， 咁所以大家研究一下先，咁我哋做住單一節目先都唔怕嘅。 係啦，咁啊， 最緊要 share 我哋嘅節目。share 我嘅图片， 系啦 ，share 我嘅图片，嗰、那个就系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你当然梗要 like 埋啦，冇理由 share 唔 like 噶，系嘛？ 系。 咁啊，听下 YouTube 咯。咁我哋下个礼拜咧，我睇下尽量可唔可以安排啦。因为咧推咪阿 Alex 咧就要出门，咁但系礼拜三又轮到我同阿 Johnny 要飞，要去公干，咁变咗咧，我哋个时间睇下有冇办法可以安排到节目啦。 系，冇错。 如果真系冇嘅， 到时可能休息一星期。如果系逼住， 就焗住休息一星期。或者你哋。 系，唔系个录问题系而家 录音都安排唔到时间录啊。 系啊，我哋同佢系交叉咁唔喺度。 咁你可以星期六录都得噶嘛？ 唔系佢 礼拜四定 礼拜四飞，礼拜十、礼拜二翻嚟嘛。 即系除非我哋听日录下个礼拜咯。 系啊，咁礼拜三我哋又轮到我哋飞啦嘛。啊， 系咁。 咁啊，系啦，我哋尽量安排啦，咁样。 系，我哋尽量安排啦，尽量。 系啦，多谢啲听众支持啦，吓。 好啊。 咁今个节目时间，今个礼拜系咁先啦。 好，拜拜。